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觉得 OK 嘅。 好，翻到第三节，咁就今日就六月六号。咁就冇可能唔讲六四晚会嘅。咁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在座边位有去先 ？Yes， 我冇去啊。 嗱，正会问呢个唔系鬼，我系鬼嚟，我冇去。 哦，好啊， 去都唔系去，唔系鬼，要交叉影相， 监察， 唔系咧监察噶嘛， 系咪先？ 唔系，因为嗰日我一早有 港独都去啊嗰日。 啊！即系 港独都去啊，上咗大台添，港独 吓死我啊！嗰啲人真系， 系咪真系嗰单嘢叫成个晚会最爆呢个人？ 唔系咯， 你讲上台抢麦， 上台抢麦嗰单嘢， 小插曲啫嘛， 小插曲。 唔系，其实嗰系喺开始五分钟之前到咯，系咪？好似 系系五啊几分嗰时，系系啱啱冇。 唔系，因为其实我连我唔系连连， 你喺边度啊？ 我喺大台， 嗰下喺边度啊？ 我喺大台， 你喺大台，你有 pre 即 系 你有，你有 pass 过。 唔系怕，唔系，因为我其实我就系看住嗰个入口，但系你唔好因为识我而埋嚟啊！我系 阻住你放啲人入嚟，唔系啩？ 唔系，我就唔系，因为咧好得意嘅，其实我哋有个有喺大台咧系有一个叫 media 嘅入口，咁我就其实我系守嗰度守咗 几年。佢就负责去问人 media 咧，就攞 其实 media 一定要 卡片啊， 系一定要 show pass 嘅。 粤语时报入唔入得？ 得。online 即都得嘅，其实佢有 pass 咪得咯。咁咧，其实我哋喺度就守住啦，每一个人都要 show 佢有个即系记者证，我哋先会俾佢入嚟嘅。或者其他嗰啲啦，即 系 议员啊嗰啲熟嗰啲样嗰啲就会俾入去咯。但系咧，佢哋话原来咧，另外嗰边咧，即系我 系 近厕所嗰边，即系天后入嚟啦。 天后厕所， 佢话另外一边有啲咩石柱，其实嗰度都可以捐到入嚟。 切，好唔好冇松散嘅啫，有乜所谓啊？呢啲 系咯， 你唔系得讲阿义盖蛋啊嘛？你 唔系咯？如果你张德江喺度咩？ 有水 马唔系咯， 咁喺开始五十分钟到啦，咁突然间咧，咁我就听 bling bling 咁啦，跟住有个人系揸住啲旗啊，系咁喺度跑，跟住后边就有一班人追住喺度兜圈喺度。 我见到，我真系见到，有影相翻嚟，见到啊，系啊，唔系好似榄球赛嗰啲啊， 系啊， 不过又着衫， 揸住个旗，揸住个旗， 系啦， 揸住旗，后边就一串人 咁样咯， 一串人追咁咯喺度。 都系 OK， 跑得咁屎啊！点解俾佢跑？ 结果就因为佢哋声东击西，就有一条友嗰个 Simon 线啊嘛， 跟住变就喺我后边，其实咁就喺度一揽住，好似 Rugby 咁样。 系啦系啦， 就捉咗几个。 系啦系啦， 但系一阵呢度就捉啦，咁嗰边已经台度有声嘅咧，原来就系你话斋声东击西，就上咗去啦。 嗰 个又 嗰个 Simon 线啊嘛，叫做 揸住支狮子旗。 其实佢哋咧后屘睇翻佢哋嗰阵时，原来佢哋嘅 Facebook 度有自己直播咗成单嘢嘅。系啊，呢啲 有留意个 Facebook 啦。我冲咗大堂，唔知有咩用，我都 咪就 系唔系？其实大堂咧，下年应该咧唔好阻佢哋， 有佢哋， 有佢哋上台讲，我睇下佢哋讲 乜嘢， 讲得咩嘢，同埋讲几耐。 八次啦，雨伞运动嗰时你要俾人拆，咪俾佢拆咯。 系咯， 你听我拆。 好睇，跟住咧，哇正啦，十几万人几万喺度系咁狂， 咪响咯。 哇，真系 happy 到爆，大佬就下年就俾佢哋抢一次。 系。 下年就 你错 啦，跟住咧叫国师，跟住叫国师出嚟，五 的 光神，光叫死佢哋班友，系咪？系啊，咁样咯，系咪先？系咪过瘾先？咩下年系咪？唔系阿陶杰话下年系本土派搞嘛？系嘛？ 喺维园啊？ 系喎，陶杰话一年啦，今年就支联会搞，下年就本土你搞咯，系咪先？咁样啊？系啊，系啊， 听 日 先。 我其實又睇唔到呢啲咁壯觀嘅場面喎， 點解嘅？ 我乖乖地去啲燭光晚會嗰個時間出。 你第幾個球場啊？去咗？ 我都前邊，我喺天后嗰邊入，所以就一入就係台附近。 哦，你係咪年年都去嘅？ 我未至於年年，但係我諗我零九年之後都有去。 我都係你都行禮如儀咁樣啦，係嘛？ 其實都係行禮如儀 嘅 喎。 但你去之前會做啲乜嘅咧？我想問。 佢齋戒沐浴。 唔係，因為咧，其實好多人點解會去開又去，或者所謂行禮如儀咧？ 我都做嘢。 其實有啲舊同學，有啲舊同事。朋友呢係真係譬如六四嗰晚約埋佢呢，我放光我你尖沙咀呢金鐘灣就喺中環銅鑼灣，喂約埋喺邊度食飯，我天后食個壽司。 其實好耐未試禮拜六 喎。咁樣呢其實譬如平時放工嗰啲都係。 係啦，平時放工一齊去囉。 早一個鐘頭或者個半鐘頭食完飯一齊行過囉。其實我以前有一兩年呢我都係會咁樣同啲舊同學咁樣去嘅。即係譬如喂真係一年都唔會見到呢一兩次嗰啲㗎嘛。 就約喺六四見。 六四嗰晚因為大家都去㗎嘛。不如就去囉咁樣。係啊，真係所以你行禮儀其實都係有少少行禮儀。但你 大家其實係唔介意㗎嘛，某程度上呢啲嘢，譬如好似 Angus 咁講，係咪先？係啊。 其實真係唔，我反而想問，成日話要新意，要啲咩新意咧？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悼念點解有新意嘅咧？即係 搞論壇嗰啲啊，真係 我唔知，我未 get 到個概念。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係去要 拒絕夢嘅一件事，唔好唱自由花，唱第二啲。 拒絕夢都唱第二啲歌都 OK， 咁今年都有新歌 有保留，有保留。我頭先見到佢嘅目光， 佢反眼啊！ 咁咪有新歌， 好正常噶。你話每一個嗱，你好老實咁，每一個去燭光集會嘅人咧， 係 我都幾肯定咧，佢都覺得又係呢啲嘢。其實但係咧講翻轉頭啦，支聯會係咪冇變過咧？支聯會唔係冇變過噶嘛。华叔在生嗰时，支联会都改咗噶嘛。第一有知青组，啱啱同阿土都讲啦，有知青组啦，揾个啲后生仔上去做咩？做街头剧啦，或者讲第啲嘢出嚟啦，或者点样嗰啲嘢出嚟啦，诸如此类啲，其实有噶嘛呢啲嘢，唔系冇变革。咁你嗰阵时点解有知青组啫？但因为啲人就觉得喂，你哋班人会唔会老啊？会唔会死啊？我哋要薪火相传啊嘛， 都会老同埋死咯。 系啊，即系你觉得咁，佢哋咪有呢样嘢咯？譬如你话而家。你话要更加本土嘅，佢哋可能会譬如同今年加咗口号拒绝滥捕，咁你系 address 紧其实系铜锣湾书店李波啲嘢咁，佢哋 有 变噶嘛，唔系净系嗌嗰五大纲领噶嘛， 咁副主席都变咗人啦， 系咯，系咪先系啊？即系有真系有噶嘛，系咪先讲真？但系有啲嘢，譬如你系咁，你历史本身系你系唔会变噶嘛，系咪先讲真系啊？ 其 实六四 系咯，最主要系想拒绝忘记一件事，要有条芒刺在背咁样吉住呢个中共噶嘛，我啊觉得即系唔需要有啲咩。好新鮮嘅嘢嘅喎，即係件事未解決啊嘛。 你 TVB 台慶咩？嗬， 係咯，我唔知啊。 TVB 台慶都係年年一樣嘅，一定係有啊。李夏和夫人嘅， 又有楊盼盼嘅嘛，以前 嗰個唔係歡樂滿東華， 係嗰啲台慶嚟嘅新嘅時代上嘅嘢加落係 OK 嘅。咁但係其實舊嘅 ingredient 係嗰啲嚟噶嘛，唔會話有啲咩好大變化。而家突然間變咗做咩紅白咁，我反而覺得好大問題。 但我想問下大家，即係喺個過程當中，其實每一年學個。位嘅说法都系其实都系行礼如仪，或者有个既定嘅程序，或者有边啲 item 系咯。你唔唱自由花，我觉得 你有冇啲嘢，你觉得佢系可以做得好啲，或者边一个环节你系觉得最有戒心啦？好老实讲，我就觉得 唱讲， 我就觉得 呢个我都 嗰个系好多年前咧。no， 佢有讲嘢嘅今次，大家都即刻死，喂唔好唱歌啊！ 呢个系其一，呢个系其一，即系。蔡耀昌有种逼力，系令到你真系好捻想拧歪面。呢只唔系 咁你问我，你话有要啲咩入去？咁个个人都唔同啦。譬如你问我，我自己，咁我就一听到咩《血染的风采》就毛管动嘅，我真系觉得呢首歌唔应该搞，因为佢本身 过啦过啦吓。 呢样嘢啦，咁你其他歌自由花啲咁嘅傻嘢就系唱咯，系咪先呢啲？ 因为我觉得好大部分时间咧，其实个。集会都系围绕住两样嘢，一就系播歌，二就系讲嘢。我觉得系 too much talking。 播嗰啲国内嗰啲人士 啲嘢咯。播嗰啲可以播，唔系话佢唔播得。问题就系话你要喺个现场度，你要喺个集会里面维系一个气氛。你太多人讲嘢， 其 实 我想问，即系 令 lost focus 成件事。 实将成个六四嗰啲片段播翻出嚟噶？ 冇啦，呢个就系我唯一一样嘢，我觉得系真系可以做得好嘅。譬如如果而家香港人个讨论重点就系话，佢觉得你行礼如仪，喂，点解六四唔可以系一个晚会，系重温翻六？即系个晚会系重温翻27年前嘅历史，即系譬如就 系 话嗰年有啲乜，嗰时 点样入城， 有啲咩新闻片，你喺度播两个钟头，我肯定 OK 噶，我 肯定 噶， 全部人会坐喺度睇晒嗰两个钟头，唔会有人柴台，唔会有人质疑你大会点解咁多嘢讲，因为而家我唔记得系咪从09年20周年开始，佢系越嚟越多讲嘢，而且开始拉 cam。佢每次讲完一个广东话之后，就有一个可能有讲讲。 唔系佢搭住讲嘅而家， 唔系唔系讲嘅，唔系佢有所谓有个普通话，系因为嗰阵时开始咧， 我明白 有啲内地人嚟香港， 好明白。捐款啊嘛， 我真系好明白，但系老实讲， 今次冇啦，冇乜啦， 今次冇乜啫，希望唔系，我觉得冇啊最好嘅，因为我真系觉得六四集会、维园烛光集会根本就系一个本土活动。你边个人可以话嗰个唔系一个普通活动啫？ 嗰个系好明显系香港嘅活动。 你几个大学生去中大、去港大开个研讨会，嗰啲系本土活动。即系嗱，即系容许我咁讲啊，我唔系咁熟李仪，又或者我唔可以讲自己系佢 fans。但系老实讲，如果每一个去维园嘅人都要抱住一个 去追究自己，或者去質疑自己究竟係一個用咩身份去維園燭光晚會？屌，呢啲唔係你哋係咩嘢啊？喂，我去六四燭光集會學阿羅教華齋，我就係想一樣嘢，佢上年做過乜嘢，做翻一次。啊、即真系会睇翻当年嘅片段，又或者睇翻天安门母亲有咩说话讲，又或者真系你捉一两个当年喺现场嘅人上去访问父子啊，喂好多呢啲人啦、啊，点解你唔系每一年揾啲人去重温呢段历史？ 即其实系咯，揾一啲八九六四喺在场嗰啲人上嚟讲翻。 谢之峰已经系啦， 回顾咁得咯。 你系真系可以每一年揾啲人上去讲一次咧，我觉得真系唔厌嘅。 系 你可以唔同角度讲，又或者用一个唔同嘅身份讲，又或者你有一个唔同嘅禅色去讲，又或者今年会唔会连结多啲，譬如讲多啲天安门母亲嘅嘢啊，又或者讲多呢两年发生嘅嘢，即系我觉得可以嘅。问题就系话唔好作一种腔，就系、是啊、好似真系大家要哇进行一个大殓，好多仪式啊，搬火盆啊呢样嘅嘢，即系你会令到一啲人就觉得我觉得可以多啲时间真系播新闻片，新闻片系一个完全唔会讲大话一个 documentary， 话俾你听当时发生过乜。 系啊，最好播翻啊！嗰时梁振英啊、谭耀宗啊嗰啲讲咩？ 系啦，你喺现场播梁振英声带、啊，大佬嗰件事， 其实好多啦。 佢唔系老呢一样嘢，唔系老土，佢系乜嘢啫？你梗系要老土佢啦。 其实同埋佢唔使做噶，喺六四纪念馆都有啦，嗰、 exactly. 啲大耳镜攞嚟播咪得咯。 同埋即系嗱，恕我直言啦吓。 点啊，皱眉喺度。 你讲。 同埋咧，我唔系， 我其实好同意阿 Angus 讲嗰样嘢，就系话你香港人点解要企出嚟喺维园，做呢样嘢咧？其实就系令到中国共产党当人督鼻啫。 系咯， 所以佢当人督鼻嘅，我都应该。 所以我唔会问自己用一个中国人身份啦，定还是香港人身份去做？ 最好你就唔好再做，忘记晒佢。 我问你话嗱，你香港发生嗱，有咩事入你数啊？ 嚟啊！ 就冇我就 嚟啊！ 睇真系唔睇样嘅。 系啊， 李仪啲人咧，信到共产党嘅，系咪先？系啊，呢啲 我喺度扮紧口型啊， 信到共产党嘅。 你死你！ 系啊，讲李仪即系嗱，开名 我真系讲啊，我真系讲啊， 见名见 就死 啦， 你死啦！ 喂，即系呢啲阿爸教落信共产党，你唔好信啦。信个共产党嘅人，你都唔好信啊嘛，大佬。屌，一系咧，一系佢个脑有问题，一系佢自己本身系而家都有问题嘅。呢啲友真系唔好信佢，老实讲，你话我话嘅。系咪真系？ 但系你 系 边个？ 系咪先老人家？ 老人家 系咪？系啊，系啦，讲完啦。六四嗰啲嘢， 我想 讲，唔系我翻嚟咧。嗱，你话阿 Donald 啱啱讲咧，你话系咪要播翻啊 新闻片？ 谭耀宗，或者播翻啊？ 当年嗰啲片段咯，其实 即系如果嗱，你问我咧，我纯粹角色扮演，我纯粹角色扮演嘅啫，我纯粹角色扮演嘅啫。你变咗咧，调翻转头咧，你我哋喺网上面睇。喺我撳 YouTube 出嚟睇，我喺 Facebook 度同你 share 翻梁振英當年話痛心疾首，吳康文、譚耀宗話咧屠城乜乜乜要追究呢啲嘢咧，係冇問題嘅。你喺維園播咧，你又變咗 搞笑， 同埋點解支聯會要抽翻佢水啫？佢唔值得我俾我哋抽水啊！ 唔系，我觉得 系播翻当年嗰啲片段啫。 唔系，我明嘅，但系咧个效果会唔会系咁？即系嗱，你问我，我纯粹真系角色扮演，我唔系话赞成或者唔赞成。你问我，如果你问我咧，我反而好赞成咧。你真系认真啲，你同支联会嘅人讲，下年譬如三月四月，喂，其实可唔可以有咁嘅环节？播翻啲学你话斋六四馆已经有嘅嘢啊？剪翻啊一两条，譬如假如梁振英出年又系做特首啊，或者唔知某一个特首出嚟嘅，我唔知边个啦吓。唐英年嗰啲佢都讲，要唔要最好播翻出嚟咯？你问我系咪唔得咧？冇话唔得嘅，即系但系如果你问我，如果我自己睇咧，即系咁样听咧，即系我想咩睇咁呢个场合抽佢水啫？系咪先讲？ 因为嗱，其实我就唔系觉得抽佢水，只系我觉得应该将当时有嘅嘢，即系譬如而家系好兴讲一样嘢，六四开枪嗰时，好多人系由半夜睇新闻斗第招。因为成个过程都系直播嘅， 系 咁我系想知道，如果由嗰刻开始，即系譬如嗰个两三日，究竟嗰时嘅新闻究竟做嗰啲咩 ingredient 摆翻落去？我唔会话真系好 emphasize 一定要抽边个水。问题系就系话嗰时究竟你哋而家眼中最爱国嘅人究竟讲过啲咩嘢？究竟乜嘢叫爱国？又或者究竟六四发生嘅时候良心喺边一度？即系而家好多人就 系 讲紧呢啲嘢啊嘛。即系我觉得一个六四 可以咩？播翻祭题啊！播翻买枪嗰啲， 我觉得 传说中 Q 仔嘅人买枪噶嘛， 我唔抗拒嘅， 系， 即系黎质咩黎？ 黎 质 粉 啊 嘛，系啊，跟住阿陈文雄叫人挤提中银啊嘛， 我 呢啲几 抗拒 嘅喎。喂，屌，谂下本土派都唔敢叫人挤提中银，屌！ 即系如果佢背住真系 O K， 系啊。因为我我系事实上我真系觉得咧， 好似讲得博观啲嘛。 你有乜嘢比新闻报道系更加 袁志伟嗰个系啊？ 即系所谓叫原汁原味，系重温翻当时历史咧。因为你就算系 talk 都好，冇嘢比睇新闻片嗱，个字打车就喺呢度，嗱木西地啲喺枪声嗱 ，bang bang。 咪就系嗰个抬晒上个单车，跟住就。就車去， 同埋另外一樣嘢， 嗰啲咪就係睇嗰啲咯，應該。 同埋即係由唔知由邊年開始咧，六四個大台真係好撚大，開始圍院啦，哇！要一個好高嘅台，因為你 expect 好多人睇嘛， 不嬲都咁樣嘅，不嬲咁樣嘅。 我明白，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講嘅嘢咧就係話，你會唔會成個即係譬如你集會嘅地方，你可以有啲唔知咩設備，我真係齋吹咋，做啲展覽咧， 有噶， 有啊。 几时 开始？你死啊你！成个围住个球场都系展览嚟噶。 我心谂住幻想嘅展览系咩咧？喂，你上边会唔会有啲 嗰啲啊？有立体嗰啲啊？ 喂，我真系想咁讲啊，因为 落雨啊， 会唔会喺高有啲大嘅直翻掉落嚟？嗰啲系相嚟嘅，因为你任何一个细即系比较 scale 嘅展览，一个十几万嘅聚会系真系冇办法点样睇到噶。但系你真系用可唔可以有啲大啲嘅装置？就系、是、好似即系 去斯威文。 我印象中09年到而家两年冇去到， 唔系喎，其实唔系嘅，去啲人唔系咁谂嘅，去啲人真系唔睇，去啲人反而唔睇啲嘢噶， 同埋好问噶，去得好问噶， 系啊，真系好问， 迟到噶， 好问， 系真系放工食完饭同啲朋友行行去， 一年一次嘅聚会咁 咋，系啊，唔系睇啲嘢，去啲人去呢啲人就唔去得呢度嘅人就唔得睇啲嘢嗰啲人嚟啦，咁我唔知咩大佬，仲要去嗰度睇。系咪先？我唔系通识堂啊嘛，唔系公民教育课啊嘛。 同埋其实之前有论坛噶，次次都 唔系咯，晒到仆街 咁我真系噶。我谂， 但 系 啲老人 到 年纪嘅先会去咯，因为未放工啊。 都先行啊嘛， 系未放工啊。 我觉得你话播长纪录片嗰系有用， 系如果有用嘅。 将嗰晚八个钟头嘅浓缩变成一个钟头咁样 样，系 间住讲咁样。 一个钟头，你摆喂唔系啊？你几十万人、百万坐喺度咧？你。个节奏你咁样嘅话咧，一定唔去嘅，大家。 定系喺八点之前嗰一个钟头就系咁白播咧，即系好似你去饮咧，咪之前系咁 loop 啲 video。 就系嗰啲 video， 唔系类似咯， 系咁播咯。 唔系，但系而家都有噶，你台下嗰啲都系咁。 但系未够黑，可能点做？ 但系播 video 就另一回事啦，即系我就系啊，呢啲嘢 同埋一定要咯，我觉得。 唔系，你 话好似重返翻嗰日咁啊嘛。 我譬如谂翻转头，譬如阿威文，你话多人讲嘢嗰啲咧，其实佢系讲嘢啲人咧系有唔同嘅。当你譬如你话哦，年都系啊， 咁夫子今年又唱歌啦，好正啊！ 何俊仁前几年啊，九哥，有几年何海华咁嗰啲嘢啦，而家就少啦。其实佢系依几年咧，每年都系揾一啲唔同嗰啲，今年揾咗阿陈清华系嘛， 系啊， 夫子啦，咁有一个另外一个胆嘅就系天安门母亲嗰啲啊嘛，之前有啲系电话录音啊，甚至乎试过一年系黄丹连线嗰啲噶嘛，有唔同呢啲嘢嘅， 即系年年想偷运一啲落嚟嘅真人， 所以你话好越嚟越多人讲嘢咧，其实佢哋系有少啲，佢都知道，譬如你冇嚟五年都系揾阿，譬如五年都系揾阿丁志霖讲， 丁志霖啊， 五年都系揾张诗玲讲，咁呢啲都系唔得噶嘛，佢哋会有少啲唔同嘅，即系嗰种嘢咯，即系譬如佢今年。可能系依两年咧，有啲系维权律师嗰啲嘅，咁呢啲嘢啦， 系 啦，即系佢哋系落到嚟嘅都有啲咁嘅嘢，即系话你话系咪嗰个形式不变，内容系佢哋有调整嘅。你问我老实讲， 波长仲，我记得上年落过嚟嗰啲维权律师，跟住翻大陆又出事 嘅，系啊系啊， 好多濑嘢咯， 其实好艰难。 其实我想唔易开起嚟咯， 系，但系入唔到境啦呢啲。啊，不过讲翻就唔好，如果讲六四咧，嗱，譬如维园之外啊，嗰晚呢度冇人去。讲大望去中大噶啦，其实老实讲调翻转头啦，因为我又唔喺镜头面前啦，又可以讲得尽啲啊。喂，你广大中大论坛啊，咪又系行礼如仪，边个学生会边个装搞呢啲嘢，唔系咁样噶，坐喺度 五个人系咯， 你 讲佢讲， 广大学生会咩金融学会咩学生会唔知乜会乜会讲。动议施政报告论坛唔知咩预算案论坛咪又系论坛咪讲呢啲嘢。 其实去咯， 你中大嗰十一个学生会仲屈机啦，搵陶杰去都唔知有冇几多人系搵陶杰先去㗎嘛大佬啊。你系咪先系啊，你唔好搵周秀娜去。你搵个名咗去实多 周秀娜唔系本土嘛。 系啊呢啲嘢。边部分先你讲紧。 喂但系 唔系，但系我又想问，事实上系咪真系 draw 咗好多后生人去咗港大同中大咧？ 唔系，你嗰晚睇 K 宝都知噶，有啲系有啲系阿中年五十零岁嗰啲都去咗港大噶，唔系港大多人去，因为点解咧？因为有香港大学站啊嘛，而家 系。 唔系，因为我咁讲咧，因为其实我之前即系喺开始六四晚会之前咧，我系企咗喺唐街度嗌咪帮支联会嗌咗个几钟头，我真系觉得系冇乜青年人咯。所以佢全部都系啲上咗年纪嘅中年人咯。 应该 上 咗多唔多年 轻 人？ 如果用呢、這个用嗰个人口结构嚟讲咧，都系嘅，都系嘅。 你话你讲年轻人啊嘛？ 系啊，冇喎，好少喎、 啊，系多嘅，即系同翻香港人口差唔多咯。即系 系啊，你因为年纪老化啊嘛，呢啲系啊，你唔系。 同埋 你 真系少咗。 唔系几年前我睇耐一次年轻人啊嘛，今年睇耐就年轻人。 拜山系唔系好多年轻人想去噶嘛？ 你唔系同埋真系 有 个 性质。 唔系啊，以前即系有学联嗰几年都好似多学生哥喎。 因为前几年嗰啲人仲相对后。三啊！而家你真系九十后嗰啲，佢真系唔知你发生乜事啊嘛！出世嗰阵时，佢都唔知喺边，系咪先八九年嗰阵时，佢哋 咁我都唔知南京大屠杀啦，我都冇亲身，但我都觉得系离晒谱噶。 嗱，依样嘢就系、是，所以就系点解历史系咁紧要咯？ 系咯， 系啊， 咁有历史咁咪有睇片噶嘛，系咪啊？我哋表嗱封存噶啦。 但系有几多个朋友有睇过今集啊，铿锵集咧？ 冇喎、 啊，佢就係用一個新聞紀錄片嘅形式咧， 拍得好好、啊、喎。 就係訪問咗支持本土或者支持維園集會嘅人士，佢哋唔同角度究竟係睇緊乜？咁但係我比較遺憾嘅就係、是、真係我睇咗咁撚耐都冇人可以準確咁話俾我聽，究竟你啲人即係拆支聯會個台究竟拆啲乜咧？即係純粹就係話，我覺得你個形即係好形式化、好行禮如儀，改變唔到香港。你又話覺得而家喺而家呢個香港嘅個政治氛圍咧，其實應該討論香港人嘅前途。咁喂，你唔好俾呢個迷思墮落去先得㗎。六四晚會八點鐘開始，你十點鐘開嘅研討會得唔得？你五點鐘喺港大整個研討會，去到八點或者去到七點，大家一齊搭車去支聯會嗰、那個。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得唔得？个时间唔一定要系同一时间举行，唔一定要分开你同埋我，大家去对立咗两件事，有你就冇我。 咁佢哋要拆大台啊嘛，讲到尾。 啊，佢哋冇人去话俾人听，佢自己嘅本质就系想拆大台嘅。 唔使讲呢啲嘢，做就得噶啦。 咪上嚟拆咗咯。 咁佢条 DNA 系我啱同阿当劳讲，咁佢 DNA 本身。就是要拆大台嘛，因为就系拆你金钟个大台拆完。 咁点解春德刚嚟嘅时候佢唔去拆啫？ 佢要灭屎个大台嘛？ 咩 话？佢要灭屎呢个大台，当咗大台， 有啲大台冇能力拆， 最 灭屎佢。 对一个大台最大嘅目就系当佢唔存在。 哇！ 你明唔明啊？ 明 系咪好劲咧？呢啲系啊！ 我就 系 当你透明，即系佢觉得支联会仲有价值咯， 系啦， 先嚟拆咯， 咁样咯。 哇！咁你真 系 好自安慰喎， 系咪先？系啊，即明真系唔明喎。如果唔系，点解啫？咁佢哋逻辑系咁噶嘛？系咪先？即系龙门任佢搬。 系 咪？ 我当你系一个回事，所以我唔去。 呢一两个礼拜开始好多报道就关于每一间大学究竟点睇支联会嘅集会啊？你慢慢出啲言论出嚟或者阿孙晓南咧，佢即系嗰啲咧，其实我会真系好 粗嗰个女仔啊！ 系佢样唔知点解好捻乞人憎，即系呢人身攻击嚟，绝对系系嘛？我梗系对镜啦。我 唔系，其实掹一掹条眉 OK。 因为铿锵集咧，访问咗个后生仔嘅， 系 佢好似唔知岭南定乜，我冇睇佢 title， 因为我睇唔晒个节目。咁其实佢都系讲紧好多学生，即系佢 care 嘅嘢。问题就系话，佢哋讲嘢嘅路数就系话俾我系一个学生，我嘅 agenda 系啲咩嘢？ 嗯， 佢就唔会话究竟 heritage 系乜嘢，又或者香港人嘅普遍香港人系咪一定要跟佢学生嘅 agenda 咧？佢哋全部唔会讲嘅喎。 冇乜所谓呢啲下落妆咪算咯呢啲嘢，咁落妆噶嘛，嚟之后先算啦。 系咯， 我唔识得点样接触啲后生仔咯。 但其实嗰日上台讲嗰两个后生仔都讲得几好嘅。 咁喺 唔同嘅， 嗰个系咩 咧？ 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大学噶？ 唔记得啊。 喺 唔知唔知咩大學， 唔系选举年有咩啲嘢？你唔系选举年就冇乜事嘅，有 咁系 波少啲。 咁系你讲得啱， 系咪先？如果唔系陈文要选，你二九你要选，边咁落力啊？ 咁应该去冲张德江咯， 都系要灭屎嘅最大。 即系咁，你嗰晚我嗰晚问啲人，郁文喺边啊？咁样郁文都唔知喺边啦，尖沙咀 系郁文喺边？ 尖沙咀咯， 唔系佢哋喺九龙东 球场嘛。 嗰、 那 个 系哇嗰、那个多人咯、 啊，多人到嗰度， 嗰个多人到咧 吓死你就 系， 唔系啱， 好似好多人 call press con 咁啊，最多系啲记者 系咯。 唔系啱咯，咁中央见到，哇！你睇下而家六四咁样开心， 唔系咯？ 原来六四而家系咁样，都几正其实。诶、哎，好做得好。 但系最后咧，补充几句人数，你觉得今年系咪真系有12万几人呢？ 我都唔系好肯定。其实我不嬲都唔知点样数嘅咧， 真系 点样定义？真系， 因为我系天后咧，即系平时系真系逼好逼噶，今日系好疏落咁。 我个人感觉今年就唔系好逼， 啲人搭九嚟都仲有可以坐到头嗰个球场咯、啊。 我有印象有一年系真系逼到系铜锣湾，基本上逼唔到去维园咁滞 嘅。系啊， 冇呢啲有高有低嘅，呢啲嗱点人数嗱一个艺术。 系我 警方话两万一， 我同意 系咪先？系啊，呢个艺术嚟嘅。 因为早几年咧开始，我发觉有个印象就系我去到维园坐嘅地方越嚟越多。你坐低咗，无论你冇落雨又好，有落雨微微雨又好，你都发觉附近啲人咧，都总系可以腾空一个位置俾你坐低嘅。 系呢啲叫做手忙相助啊嘛， 安全距离啊。 最逼最逼最逼嘅时咧，你系入唔到维园，你喺出边企嘅啫。 诶， 嗱，今年廿八，今年廿七， 嗯， 出年廿八，后年廿九， 三十多人啦、 啊。咁你唔嗌翻低啲，咁点三十年点买30万咧？ 我买 吓咁噶。 所以啊， 乜但系 O K， 犀利，路人甲真系呢啲， 唔系人唔紧要啦，啊、你善款唔系善款， 二十周年20万， 咁啊系， 三十年 三十年你嗌几多万啫？嗱， 几大你嗌三万啦、 啊，斗斗，你系唔系？ 你系咪每一个香港人揾一个唔系香港嘅香港人，唔喺香港香港人去？ 唔系咁，但我觉得捐款即系多咗咁多，系 你知唔知捐款啊？ 喂，嗱，如果嗱老实讲，佢真系有样嘢，真系咧， 旺财唔旺。 正所谓即系以故马力先生传下有之，都应该对呢广大学生即系赞赏有加。如果唔系佢哋，之前会都冇咁多钱翻咗嚟。 咁啊， 喂，嗰班友真系劲过马力啦，大佬。 曲线歌曲嚟， 即系如果你话薪火相传，即系呢班友真系薪火相传咗马力，马力就话碌猪。 大家真系好嘢啊！系啊， 呢三咪劲过马力咯。 咁啊， 即系如果我系马力，真系全系有支掂啊！咁样啊， 薪火相传啊， 系咯，另类薪火相传啊嘛。 嗰日集会之前嘅筹款咧，系咪可以代表选举票数上嘅支持咧？我 咁 列 阵唔系sorry， 阿中箭中箭咪好劲， 中箭系四十几万啊嘛，又有 系咯。 咁啊，唔知啦吓，咁啊， 佢哋仲好惊噶嘛？佢哋之前 我唔知啦吓、啊，到时睇下九月点啦。好，咁今日多谢晒 Angus 同埋老人家。 Yeah. 今日咧原来已经迟咗成八分钟啦， 多谢 多谢各位啊，下集再见，拜拜。 Bye.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